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60集。Musics 春季大型新品发布会，原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完成了，但单影生参加完杜宴里的那个晚宴后，就什么都变了。之前已经拍板下来的文件被单影生推翻重做， 这次发布会要改主打颜色。 新系列口红中呼应情人节的主打色桃花色也被他直接删了，原本不在计划里的正红色却被加到主打色系里面，还加拍了一支和原主打色相互呼应的明星宣传片。最后在整体偏向浅色调的新系列口红里被他加入了更艳的红色和梅色。 这两个主打色要重新命名，正红命名为艳色，梅色命名为生色，还有原本定的春和日丽的概念改成笙歌艳舞。 以上这些让员工们扎实的修改最后在单影生的加班加点中赶工完成。最先打头阵的两支宣传片马上就要正式投放，单影生也在负责这次发布会的团队办公室里和团队成员们一起等待投放的效果。 不知道市场会怎么样， 千万不要太难看啊。 单总这一次竟然亲自来定数据，我的天哪。 自宣传片上线后，守在电脑前的数据员一直持续关注上面的数据变化，同时也进行相应的分析。半小时过去了，他才松了一口气。 各位，数据不错。 幸好。 办公室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没有人敢欢呼，毕竟这只是新产品宣传的第一步，而且宣传片才上线半小时，目光还是得长远些的，最终还是得看新产品上架后的销售成绩。但无论怎么样，一个好的开头就如同一支强心剂，好的数据还是让整个团队都为之一振，之前所有的疲惫和焦虑都在这时候一扫而空了。 把两只宣传片都放一放，先放艳色的吧。 数据员遵照单影生的命令打开了视频，一道长长的走廊伴随着美妙的音乐最先出现在观众的眼前，之后高跟鞋踩在地面的声响微微传来，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走到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深色的大门，大门被推开的瞬间白光随即扑面而来，藏在门后的世界也展现在众人眼前。那是金碧辉煌的宴会场景，完美的装潢、精致的食物以及端庄的人们，完美的构成了一幅奢侈高端的美景。在大门被推开的瞬间，闯进宴会的人就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在众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下，一抹正红突然出现并逐渐变大，最终占据了整个屏幕。屏幕忽然一抖，红色又如潮水退去，从最初就藏在镜头后面的女士也终于走到了镜头前，她高髻裸背，一路无视周围人的视线踏上了前方的台阶，然后回头一顾，那烈焰红唇惊艳无比，瞬间周围都褪成黑白色，只有那红唇红得令人惊心动魄。晚宴之选艳色的宣传语随后打在屏幕正中央，整个宣传片就此结束。 还有声色那条片。 好的，稍等。 数据员打开了声色宣传片，片中故事背景选在酒吧 KTV 里，混杂的人群与闪乱的光影交织在一起，身穿亮片连衣裙的女主正在饮酒作乐大笑狂欢，她嘴唇上的眉色就是当中最明亮最鲜艳的颜色。视频的末尾同样出现了宣传语，狂欢之选声色。两支宣传片播放完毕后，办公室里许久都没人出声。虽然这两支宣传片都拍得不错，加上现在的播放数据，用户显然也非常满意的，但宣传片越是精美，大家的压力也越大，宣传片越成功，大家的惶恐也越深，他们真的很担忧 毕竟艳色和声色这两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单总肖想着杜总而搞出来的东西。 单总啊，你用这招对付普通人啊，普通人保不准就被你打动了，可是你用这招对付杜总，哼，这未免有点雄心豹子胆了啊。 要是杜总看见了不高兴了就调转枪头，分分钟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这该怎么办呢？ 单总如果因此受到教训就算了，问题是 Musis 因此而陷入动荡呢，我们会不会失业啊？ 员工们真的很忧心，他们只好将目光转向站在单隐生身旁的许亚，希望许亚劝劝老板。 艳色声色什么的出来了也就算了，我们后续就不要跟推了，这个名称也不会叫起来。 最最关键的是必须拉住我们的单总，千万别让他在发布会上把笙歌艳舞这四个字给搞出来。 机智的许亚自然知道大家都在想些什么，但他也只能摆出一脸的菜色，毕竟在这里的人要说谁的内心最崩溃那还用问吗？当然是许亚他自己啊。别的员工最多觉得单隐生突然头脑发热开始追求杜艳丽，但许亚可是拿着剧本的人，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总裁追了杜艳丽很久了。 至于有没有成功谁知道呢，看现在的疯狂程度八成是没成功吧。 要我阻止单总 得了吧，要是能阻止得了他就不是曾经一天内连上三次头条的单隐生了。 许亚打定主意不理同事也不趟浑水，但单隐生这时忽然出声指名道姓点了个人。 许亚。 单总。 单隐生斜靠着桌子划着 iPad 上的宣传图片， 你看看，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你觉得艳色和声色这两个颜色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还有怎么样？一想到声色是你的颜色，我就疯狂地想把这个系列给拔草了。 当然许亚也只能在心里痛骂单隐生一顿，他还是得恭恭敬敬地回应单隐生的问题。 我觉得艳色特别漂亮，特别亮眼，特别正红，看上去特别的有气场，我特别想要双收艳色，一直拿来用，一直拿来供。 斜靠桌子的单隐生侧头看着许亚，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许亚微笑着回视单隐生，但他的心里慌得很。 我是不是表现得有点夸张了？ 单隐生依旧毫无表情地看了许亚一会儿，突然打了个清脆的响指，满意地说道： 有眼光，你的年终奖加10%。 单，我去，草又种回去了。 现在去和杜艳丽那边沟通一下，把新品发布会的邀请函发过去，让他们的杜总务必来参加。 好，果然拔草才是正确之选。 镜头转到杜氏集团这边，对单隐生策划的发布会一点都不知情的杜艳丽今天一整天都觉得怪怪的。大概从上午10点开始，公司里的气氛就变了，一旦他出现在哪里，那里的女员工就会偷偷摸摸的闪闪躲躲的看着他，等他看过去了，他们就又匆忙又慌忙的挪开视线假装无事发生。 他们在看什么？现在快过年了，难道都在想什么时候放假，有多少年终奖？ 一开始杜艳丽没有把这样的异样放在心里，直到中午用餐时，她居然看到秘书带着杜氏下属部门的高管一起大中午也不休息不吃饭，特意跑到她的餐厅外头探头探脑的，似乎有事要找她。 他们这是在干嘛？ 杜艳丽绝不会让自己愉快的用餐心情被轻易毁掉，她依旧慢条斯理地把午餐吃完，才把站在外面的秘书小姐叫了进来。 什么事？ 是这样子的，杜总， Musis 传来一个消息，他们开发了一条新的产品线， 这条产品线会在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举办新品发布会。Musis 现在诚意地咨询我们的合作意向，看看我们要不要投资或者联合推出新品。 虽然两家的深度合作是杜彦里提出来的概念，但在这个概念里要具体填补什么细节，执行什么项目，杜彦里是不会去管的，因为那是下面的人该做的事情，他就在背后关注后续合作即可。 新的产品线是什么？ 是彩妆线。 让下面的人做一个合作方案，走流程审批。 杜彦里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不会亲自审核这个合作项目了。秘书小姐欲言又止，但还是憋住了，他继续说下去。 Musis 那边还邀请杜总您出席情人节当天的新品发布会， 把这个加入日程吧。 好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